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3集。人群之中，大量的舞台灯闪过，云建威看到台下齐峰一手插着口袋，抬头注视着自己，目光温柔而充满欣赏。他没有与热闹的人们同化，站在人群中，仿佛周身有一道隐秘的屏障，将他与所有人隔开，不容忽视地占据了云建威的视线。云建威当然不会怯场，因为这首歌他只唱给一个人听。他满心涌胀，心跳加快，夏夜的风鼓过衬衫，吹拂他微烫的脸颊。夜幕中星光闪烁，人群渐渐汇集起来，跑到操场上看他们的演出。无数陌生的目光、欢笑、叫喊，云建威全都不在意。这首歌，他只唱给人群中那个驻足凝望着他的帅气大男生，他最温柔的哥哥，他坚不可摧的守护者，他的理想，他的初恋。 演唱会都开起来了。 哎，我去，云哥你好嗨啊。 云哥，你们学校微博放你的视频了，都1000多转发了。 哎，什么什么，微微要出道了吗？ 云建威这下在学校成了个名人，所有人都知道世传学院来了个又帅又会唱歌的可爱大一新生，还知道了新生有个念大四的哥哥，植保学院的学霸，年年和教授做项目出论文，已经保研，一个话不多的大帅哥。云建威把自己演出的视频和图片发到家族群，他爸一连发几个卖萌鼓掌的表情，爷爷奶奶都问他大学生活这么开心呀。云建威说是啊是啊，特别开心，后面没说出来的话是和他哥一起上一个大学当然开心。有艺术团的学长学姐特地来找云建威，问他要不要进艺术团玩。云建威想着反正不忙，就答应了。进了艺术团后，发现学长学姐们每天不仅要忙着策划活动、排节目、带新人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团建和聚餐，颜值高有个性，且一个个都是成绩优秀拿奖学金的主。云建威心想，太恐怖了，不会整个艺术团只有他一个成绩不好的差生吧。最近艺术团筹备的一个活动需要主持人，团长让云建威上，云建威就上了，有空就去活动室背稿子排练，白天要上课，晚上有时会排练的比较晚，他哥就会来活动室接他，送他回宿舍。团长对此很疑惑， 你就在学校教室里，你哥也要来接？ 没有没有，是找我一起去吃宵夜。 他拎起包跑了，下楼后在门口看到齐峰，接着脚步一顿，看到齐峰身边的女孩，云建威喊一声 哥。 齐峰看到他朝他走来，齐峰身后的女孩个子很高，长发披散，穿条裙子，笑着与云建威打招呼。 这位就是微微吗？阿峰的弟弟。 阿峰这两个字一出来，云建威的脑子里马上就报警了，他朝齐峰挪一步，客气与女孩打招呼。 啊，是我，我叫云建威，你好。 阿峰经常和我提起你，他说啊，他有个特别可爱的弟弟。迎新晚会我也去了，你真的好优秀啊。 女孩很开朗，云建威听女孩一口一个阿峰，心里挺不高兴，但还是说 啊，谢谢。 这位是麦璇学姐，比我大一届。 王老师特别喜欢你哥，让你哥一定要读他的研究生。明年一开学，咱们就是同门了。 嗯。 你哥真的话很少哎。 云建威觉得这位学姐有点太热情了，心中的领地意识蹭蹭窜，心想， 干嘛一直叫我哥阿峰啊？你们很熟吗？ 哥和我话挺多的，他有点怕生。 从来没有怕过生的齐峰茫然，麦璇哈哈大笑， 行，那我回宿舍去了。今天我们导师开会，把齐峰也叫来了。谈到这么晚，我正好和他顺路，就想着过来看一下弟弟。你们玩去吧，再见。 麦璇走了，两人回去的路上，云建威问齐峰：“ 哥，你和麦璇姐姐很熟吗？”“ 算比较熟。”“ 什么叫算比较熟？”“ 我跑保研手续的时候，学姐帮了我不少忙，她很热心。”“ 哦。” 云建威很不爽欧一成，心想无事献殷勤，他忙打住念头，心虚看一眼齐峰，不想在他哥面前表现得小心眼，虽然他哥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了。晚上云建威回到寝室，洗完澡躺在床上静不下来，越想越郁闷，拿起手机翻了翻，翻出了和殷虫的对话框。“ 虫哥， 弟弟什么事儿？ 你认不认识麦璇姐姐？”“ 认识，我们学院的研一了。”“ 她和我哥关系好吗？” 殷虫发来一串哈哈。“ 也不能说关系很好吧，怎么说呢？”“ 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吗？”云建威翻身坐起来，飞快打字。“ 怎么说？”“ 他一直在追你哥呀，都追了4年了。” 手机砰的摔在床上，云建威嚎一嗓子，吓得其他3人都站起来看他。“ 哎，怎么了？”“ 没事。” 云建威捡起手机窝回去，咬牙打字。“ 怎么从没听说过？”“ 我怎么知道？问你哥呗，他也没放在心上啊。追你哥的人挺多，不过麦璇算是非常执着的一个了。” 云建威深呼吸，告诉自己要冷静。他和殷虫道了谢，把手机收起来，3秒后又拿出来，点开和齐峰的对话框，接着又退出来，点开和胡文泽的对话框，盯着手机看了半晌，利索从床上爬下去，换条裤子，拿起桌上的耳机出门。冯世佳歪过身子说：“ 哎，薇薇，这么晚上哪儿去啊？”“ 我去买点饮料喝。” 然后就走了。他跑到楼下的图书馆附近，找到台阶后一个无人的角落，戴上耳机和胡文泽打微信电话。电话接通，响起胡文泽有气无力的声音：“ 喂， 你怎么还在睡觉？你那边现在不都9点多了吗？”“ 今天上午没课。” 胡文泽打个哈欠，一阵窸窣的声响，似乎是从床上爬起来了。“ 打电话干嘛？” 云建威很不开心，闷闷道：“ 我今天才知道学校里有个学姐一直在追我哥。”“ 有人追你哥很奇怪吗？”“ 可他追了4年。” 云建威一边打电话，一边蹲在地上薅野草，愤愤的：“ 我哥竟然从来没有跟我提过，而且那个学姐是他同门师姐，等明天我哥读研，他俩就是一个导师的学生了。”“ 你哥没提过，说明他不在意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”“ 你是不知道，我哥真的很迟钝，他不说不代表他不在意。我今天问他和那个学姐关系怎么样，他竟然说算比较熟。